你好，我是袁武林。到上一讲为止呢，咱们这个 IM 相关的课程已经进行过半。那么在前面的课程中啊，我们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比较的偏理论，你理解起来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抽象。那么为了让你对前面讲到这些知识啊，有更深入的一个理解，我们今天就来回顾和梳理一下近期学习到的一些内容。我们一起来尝试搭建一个简单的 IM 聊天系统。那么这个聊天系统的要求并不复杂。只需要构建一些简单的 Web 界面，如果没有界面的话呢，通过这个命令行能实现的话也可以。那么这个简单的聊天系统啊，我这里写了一个小的 demo，然后供你参考。相关的示例代码呢，可以在我的 GitHub 上来下载。简易的聊天系统啊，大概的要求有以下几点：首先，这个系统的话呢，是需要能够支持用户登录的；另外就是聊天的双方呢，需要能够支持简单的这个文本聊天。另外呢，针对我们这个聊天系统啊，要支持这个消息的未读数，还有就是我们要支持在联系人页和未读数有新消息的时候做到一个自动的更新。另外就是我们要支持这个聊天页有新消息的时候的一个自动更新。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整体的这个需求吧。首先呢，要支持这个用户登录啊，先要有用户，对不对？那么对应的我们数据库底层呢，需要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用户表。那么这个用户表的这个设计可以比较简单啊，能够支持唯一的一个 UID 和密码用于登录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有用户头像信息啊，聊天时候的这个体验会更好，所以我这个 demo 里面也加了一下啊。简单的这个库表设计大概是这样子，我简单把这个代码列了一下。那么相应的这个表对应的这个实体类啊，这个 user 啊，我们就定了一个 user 这个实体类，它相应的字段呢和库表大概是一致的，我这里就不罗列了。另外呢，我们需要设计用户通过这个邮箱和密码来登录，因为这个课程啊，主要是涉及这个 IM 相关的知识，所以这里呢，对用户信息的维护啊，可以不做要求啊，我们启动的时候内置一个默认用户就可以了。那么有了用户之后啊，接下来就是一个互动了。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只需要关注简单的，这个文本聊天就可以了。在设计中呢，我们需要对具体这个聊天消息进行存储啊，便于在这个 Web 端使用，因此呢，可以简单的按照我们第二篇那个为你的 App 加上其实是通信功能这一篇中讲到的这个消息存储啊，来实现这个功能啊。那么消息的存储大概分为消息内容表、消息索引表和联系人列表。我这里的 demo 呢，提供的是最基础的字段来给你做这个演示。单库单表的这个设计呢，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我简单列了一下。首先是消息内容表，由于只是单库单表啊，我们这个消息 ID 采用的是一个自增的组件。主要包括消息的 ID 和消息的内容，那么另外就是消息索引表，使用了这个索引归属人和消息 ID 作为这个联合的组件，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同一个用户同一条消息的重复写入，并且呢，增加了归属人和关联人以及消息 ID 的这么一个索引，用于我们查询时候的一个加速。另外呢，就是联系人列表，联系人列表的这个字段和索引表是一致的不同点在于就是说，采用这个归属人和关联人作为这个组件，可以避免同一个绘画有超过一条的这个联系人的记录。这个消息相关的实体层类的这个数据结构呢，和库表的这个字段基本是一致的，这里呢也不再详细列出。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为了演示的这个简单方便呢，这里并没有采用这个分库分表的设计，所以我们分库的这个沙定规则你需要结合这个用户消息收发和查看的这个场景再多加考虑一下这个库表的设计。我们有了这个用户和消息存储功能之后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支持这个消息未读数的功能。那回想一下，我们在第7篇的时候未读数这一篇课程里面呢，我讲到了这个消息未读数在聊天场景中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把未读数相关的功能加上来。在这里，我这里设计上呢，把未读数分为总未读和绘画未读。总未读呢，虽然是咱们这个绘画未读的一个之和吧，但是由于这个使用频率很高，所以呢，绘画未读很多时候聚合起来的性能会比较差。所以我们在这里冗余了一个总未读来单独存储，比如说你可以采用这个 Redis 来进行存储，总未读呢可以使用简单的这个 KV 结构来存储，绘画未读使用这个哈希结构，大概的存储格式是下面这样，我简单也列了一下，有一个总未读的 key 这个总未读呢可以是一个 KV 的，然后绘画未读呢是一个哈希结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支持这个消息和未读数的自动更新。 那么在第三篇啊，如何解决消息的实时到达问题这一讲中呢，我讲到了这个保证消息实时性的三种常见方式，一种是短联巡，一种是长联巡，最后就是长连接。那么对于消息和未读这个自动更新的设计啊，你可以采用其中任意的一种。在我实现的这个解码代码里面呢，我就是采用了这个短联巡，然后在联系人页面和聊天页面联巡未读和新消息的。实践上的话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么这一块的核心代码，包括 Web 端代码和服务端的核心代码呢，我在下面简单也罗列了一下。啊，具体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说，由于业务上使用的这个消息对象和存储层并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呢，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可以为展现层在实体层的基础上创建一些 VO 对象来承接这个展示所需要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我这里创建了一个用于消息展示的 VO 对象，叫 Message VO。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未读数的实现上呢，由于只是演示啊，这里并没有做到两个未读的这个原子变更，所以可能存在两个未读数不一致的情况，这个咱们之前也讲过。因此呢，这上方这个代码啊，最后的部分我简单的在未读变更的时候，简单的对这个总未读做了一个如果总未读为负之后修正成为零的一个小的修正。那么前面呢，我们从这些需求梳理出发啊，把这个简单的聊天系统的核心部分的设计思路和核心代码讲了一下，也强调了一下这套代码实现中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那么除此之外，我希望在代码实现中呢，你还能考虑一下这些问题。虽然这些功能可能不是 IAM 系统实现中的核心问题，但是对于代码的整洁和设计的这个习惯培养啊，也是作为一个程序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那么首先是这个代码分层的问题啊，我们在代码实现上呢，应该尽量的让我们的表现层、业务层和直觉化层能分离的清楚，做到每一层这个职责清晰明确。这样的话呢，也能隔离每一层的这个实现细节，便于多人协作来开发。比如说我们的表现层输入舒适的校验和格式，不涉及具体的业务的处理；我们业务层呢，也不涉及展现层相关的一些代码，只负责业务逻辑的一个组合。持久化层呢，只负责和底层资源的一个交互，只负责这个数据的写入、变更和获取，不涉及具体的业务逻辑处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相应的对于外部的依赖的资源。对于代码中我们用到的，比如说 Web 服务器、DB 资源或者 Redis 资源这些，我们尽量通过 embedding 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在 IDE 中啊，这个代码的执行和代码的一个迁移使用。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安排了一次实战的测试，让你来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系统。涉及到的 IAM 相关知识，包括消息存储的设计、消息未读的设计、消息实时性的具体实现等等。那么在实现过程中呢，希望你能做到合理的这个代码分层的规划，通过这个 embedding 的方式啊，来提升这个代码对 IDE 的友好性以及代码的这个可迁移性。相信通过这一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动手实战吧，能够帮助你进一步加深对 IAM 核心技术的一个理解。千里之行，始于跬步。通过这个脚踏实地的代码实现呢，将我们的理论知识变成真正可用的这个系统啊，你的成就感我相信也是会倍增的。其中实战的这个演示代码呢，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覆盖之前课程讲到的这些内容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是非常欢迎你在我的那个代码基础之上啊，来实现加入更多的一些特性，比如说长连接啊、心跳啊、ACK 机制啊、未读的这个原子化变更啊等等。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和理解的话呢，也欢迎给我留言啊，我们一起来讨论。感谢你的收听。